首 Kissing Strangers，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哇，今天要听新歌了，特别兴奋。刚刚这首歌是来自 DNCE 和 Nicki Minaj 的合作，强强联合，也是特别欢快的一首歌曲。继续来听歌，说说这一周其实有很多的新歌发布哈。谭校长这一周是发力非常的猛，有好几首新歌同时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当中，所以接下来这几首歌呢，我们都来听听谭校长和其他大咖的合作吧。首先第一位大咖呢是陈奕迅 Eason， 这次呢是他和校长合作唱了一首《明天何其多》。我们经常有句话叫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对吧？这明日复明日总是有一种拖延症在里面。而这一首歌呢，也是谭校长和陈奕迅的合作，来唱唱这种感慨一下，不如好好享受现在，善用时间，活出精彩的人生吧。 曲折绝不会，来者又何追？所以我深悔，无怨无悔，背负一生的梦往前飞。明天不可待，昨天不可追，活在当下就不害怕过往成灰。何不将今日断美酒与我同醉？该走的回头，不如放手；该来的回来，不必闪躲。喧哗的世界，我们来过，失去些什么，又能如何？明日复明日，明天何其多，有多少时间可以消磨？前方天空海阔等着我，人说不可说，说了就是错，保持沉默并不代表甘于寂寞。一起等着被燃烧，不如成火。该走的回头，不如放手；该来的回来，不必闪躲。喧哗的世界，我们来过，失去些什么？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是在上路，好在太孤独，才了解要什么填补。爱好有些泪水留不住，总是以为冒险已结束，岁月把过期的幸福交换成觉悟，改变了归途。旅途只好是旅途，一生只是一万步，活着就是要不断脱胎换骨，陌路一样是出路，不把客栈当归宿，脚印全都是身外物。些关头停不住，重新看清楚，谁会陪我回到最初？像无名小卒，赤脚为的苦，何不如意和平相处？还好有些命运拦不住。否则何来光荣的顽固，不在乎赢输的赌徒，失去了脸皮没错掉傲骨。旅途只好是旅途，一生即是一万步，活着就是要不断脱胎。 到的声音来自谭咏麟和五月天。想想这两个人竟然能够，这两怎么说，不能说两个人哈，一个乐队和谭咏麟他们俩竟然能够合作，也是活久见系列啊。其实呢，谭咏麟也是乐队出身嘛，他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团的代表人物，而他对于浪漫情歌和快节奏的歌曲都是拿捏得十分到位，所以曲风也是非常广泛。早期在温拿乐队的时候，他就屡屡创造了白金唱片的销量成绩，而之后他85年在香港红馆连开了20场个人演唱会，而89年再次去刷新个人记录，在香港红馆连续举办了38场演唱会，所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高产的这样一个艺人。所以这发新歌也是不走寻常路哈，同样是高产。下面这首呢是他和刘德华进行合作的一首《简单是福》，这样双剑合璧，两个殿堂级的歌手去一同演绎这首新歌吧。 平凡人拥有一个梦想，而不是那么简单，平凡人实现一个理想，总是遍体鳞伤。 兄弟且慢，没有那么痴呆，没有那么凄凉。听听校长说四道三，换一换。 面对峰回路转，面对狂风巨浪， 慢慢就会习惯。 面对黑与暗，心如风云淡， 真的是那么的简单。 面对苦战连惨， 要 天天面对世态炎凉，享受困难，坦坦荡荡， 只是那么的简单。 什么幸福不分早晚，而甘苦总会逆转。说什么石头滴水能穿，坚持力挽狂澜。 拒绝疯狂，回归女儿情长，回归初衷起航。 紧紧相缠，匆匆时光换一换。面对峰回路转， 别紧张， 面对狂风巨浪， 慢慢就会习惯。 面对黑与暗，心如风云淡，真的是那么的简单。 面对苦战连场， 要勇敢， 面对世态炎凉， 享受困难，坦坦荡荡， 就是那么的简单。 不慌不忙， 别紧张， 做人是非穿帮， 慢慢就会习惯。 好的尝一尝， 坏的扛一扛， 不就是那么的简单。一切不一不难，敷衍从来就是妄想。换谁再想，换谁再看，就是那么简单。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Thank you.

这是他新专辑发布的第三首歌曲了，唱的是在爱情当中卑微的每个人都有一种不要将就的内心，但又舍不得放手的这种无奈的感觉。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刚刚说到这个薛之谦的新歌，先来说说电影吧。其实最近在想什么时候有机会去电影院里看看电影，因为最近就发现这个电影啊感兴趣的特别不多，但最近发现有一部电影突然间闯入我们的视线，其实是一部经典电影的重制版本。大圣娶亲应该是很多人特别熟悉的一部电影了，之前至尊宝那个般若波罗蜜，然后就各种重复去回到过去的那种桥段，也是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难以忘记的白月光。而且包括那个紫霞仙子的那个眨眼笑，还有那个抖手上铃铛的那个镜头，包括前段日子看到王牌对王牌紫霞仙子又重新出现，都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特别想要去重温的经典。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这个加长纪念版本来说是在14号的零时上映，结果是提前上映了4个小时，在13号晚上的8点去上映了。据说这个预告片当中会有95年预告片当中这个孔雀精的身影，所以说可能会在电影当中看到这个孔雀精，而且可能说他是至尊宝的一个情敌。其实我觉得现在看这个电影应该看的是一个情怀吧，因为之前在周星驰和刘镇伟他们强强联手合作的这部电影的时候，当时在电影院里确实并不火爆，而且并不卖座，但是之后随着大家的年龄阅历增长，反而看懂了电影当中的一些桥段，比如说那个在城墙上两个人对峙的那个画面，还有为什么他会说哎，他好像一只狗，都是很多人心中难解的谜团。所以有时间不妨走进电影院里去看一看这一部《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的加长纪念版吧。记得当时看到周星驰的电影都是在电视剧里，因为当时呢电视机可以帮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而电影院反而没有他的影片上映。所以现在如果有时间在周末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应该可以看懂很多当时没有看明白的情节。首《一生所爱》，脑海中真的闪回了很多画面，好像唐僧还是继续唠唠叨叨，八戒和沙僧依然相爱相杀，紫霞仙子依然在那里等你，所以电影院里的大圣娶亲到底要不要走进电影院去感怀一下呢？一段重点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来听音乐听新歌。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 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师傅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来自 Adam 这一首新歌，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只要心情好，每天都是 holiday。 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这样，而且我今天特别开心，因为马上就是周末了。总觉得每一周在工作的时候都会盼望着周末的到来，天气好，心情好，可以出去走一走。比如刚刚这首歌听到就忍不住想要左摇右摆起来，想想自己周末有什么小计划，去看看电影，或者去放松一下，或者约上三五个好朋友一起出去郊游一下也不错哦。听歌的 的时候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都可以把听到歌的时候的一些心情和想说的话发送过来。继续来听音歌，下面这首歌呢来自 Jason Chen 陈雨桐，他的一首翻唱，但其实这首翻唱是把后街男孩的五首经典歌曲全部串烧在一起了，所以可以听一下有没有你喜欢的那首歌，或者打开了你尘封的记忆。 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 Although loneliness has always been a friend of mine, I'm leaving my life in your hand. People say I'm crazy and that I am blind, risking it all in a glance. And how you got me blind is still a mystery.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Don't care what is written in your history. As long as you're here with me, I don't care. Tell me why it ain't nothing but a heartache. Don't care what you did. As long as you love me, who you are. I never wanna hear you say. Don't care what so soon become wild and free. I can feel the sun. Your every wish will be done. They tell me back streets back. All right, all right, all right. Oh my God, we're back againBrothers, sisters, everybody sing. Gonna bring the flavor, show you how. Got a question for you, better answer now. Yeah. Am I original? Yeah. Am I the only one? Yeah. Am I sexual? 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会跟我一样吗？每天好像都有时差，担心跟不上别人步伐，却又整天只敢待在家，自己跟自己说冷笑话，自己跟自己讲电话，自得其乐像是个傻瓜，其实还是很寂寞。 我们都一样吧，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不复杂，一个动作就好了，用力敲吧敲吧，没有什么好怕，分享快乐放开了自闭，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假装就是要付出代价，假装正经想喝苦茶，表面功夫炉火纯青啊，内向因为想 party 啊，我们都一样吧，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不复杂，一个动作就好了，用力跳吧笑吧，没有什么好怕，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 维利安的这一首分享快乐，哎，其实也真的是把快乐传递给大家，听到了一些南美的打击乐器的配乐，还有这种非常桑巴的感觉，有没有跟着动起来呢？这是2016年的时候维利安发行的新歌《硬戳》之后的这一张新歌，其实他之前也是在尝试这个动感音乐，发现大家还挺买账的，他的歌还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欢快，所以说这次带来这首新歌名字叫做分享快乐，就是反映了现代的上班族或者是学生们对于舒缓的这种期待，而且是不着痕迹地带入了他对于生活的观察以及心得，说是假装就是要付出代价，而快乐不需要通关密码，所以听到歌可能会笑一笑。接下来再来一首新歌，这首新歌呢是由2017年的快乐男生的主题曲，一首由华晨宇、宁恒宇、白举纲他们几个人合作的这样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随我》，有一种青春的放肆在里面，来听听这种青春的宣言吧。

9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7000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冰岛或希腊，南美不去吗？沙漠你爱吗？我问太多了，知道吗？这里的雨季只有一两天，昼很长，夜很短，夜晚有3年。知道吗？今天的消息说1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我们还去吗？要不再说呢？会剩一年吗？ 是来自陈绮贞的《我喜欢你》时的内心活动，会有什么样的内心活动呢？也是很多人好奇的。其实这是电影《喜欢你》的一个主题曲，而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一对不搭调的男女因为美食去结缘的爱情故事。主演呢，像金城武啊，金城武，连说3遍哈，有他一个就足够我去电影院看了。金城武、周冬雨、孙艺洲还有奚梦瑶都会联合去主演这部电影，会在4月27号的晚上18点在国内公映。而刚刚听到陈绮贞唱这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她其实是和韩寒进行合作的，因为韩寒是为这个主题曲去填的词。总觉得陈绮贞和韩寒在一起莫名的很搭呀，文艺小清新和文艺男青年，嗯，不错。这次跨界合作也是很多网友心中期待的大事件了。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霍尊，没错，就是那个唱着卷珠帘成名的霍尊。很多人都被他冠以了中国风的这样一个歌手的称号，无论是卷珠帘还是花雅禅，到伊人如梦还是素颜，这些年他推出的歌曲都融入了中国古典音乐和戏曲的元素。而这首2017年的全新单曲《粉末》也是延续了古典的韵味，把他对于昆曲的情愫缓缓的道来，浅吟低唱，好像是一幅泼墨山水画卷去徐徐的展开。而这个《粉末》这首歌呢，同时也是霍尊主演的一部文艺电影叫做《花落梦深处》的主题曲，而这部电影取自的就是昆曲的名剧《牡丹亭》。所以说作为90后的这样的一代人，霍尊能够去传承古典，也是我们值得去钦佩的。最后送上这一首来自霍尊的《粉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水流年，但求相思不相见，便胜过世间万千。红曲树上，牡丹亭 有几人同梦同眠到同穴胜过世间万千，红旗树上，牡丹亭前，红尘之中有几人同梦同年到同穴。 北京时间21:00。